经典的文字，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关云长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的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淑文最终没有摆脱那个所谓的表弟，跟表弟结了婚，生了个儿子。或者流程反过来，先怀上儿子才结了婚。1983年表弟脱了军装去深圳做买卖，一年就阔起来了。我想做二溜子是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不得已为之，时代也不对。一旦时代对了，他在这个时期养精蓄锐积累的能量便得到了正面发挥。原来我以为在正经事之间游逛，就是不干正经事的人就叫二溜子，现在发现人家的游逛就是干正经事的预备期，是给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做风险投资，身上的不安定因素正是最可贵的开拓闯荡精神。也或许成功的做生意本身就需要一些二溜子素质，更可能是社会上的价值观颠倒了，把能挣钱的二溜子直接尊为老板。总之，郝淑文的丈夫有一种开拓垦荒者性格，像开垦新大陆的荷兰人、英格兰人、爱尔兰人那样，信念就是哪里有面包，哪里就是祖国。也像美国的西部开垦者一样，信念就是假如在你所待的地方待不下去，那就往西走吧。郝淑文的丈夫在80年代是内地到沿海地区的第一批垦荒者，等大家都纳过闷儿来投入垦荒时，这位丈夫已经做成了电子产品的老板，总公司分公司一两百员工。郝淑文那次跟我通电话说，他也要跟他家老板去南方了。人家深圳多先进知道吗？厕所不叫厕所，都叫洗手间，洗了手不用往手绢或者裤子上擦，往机器下那么一伸，机器呼呼的自动的给你的手吹干了，几秒钟。等郝淑文在南方给我写信的时候，林丁丁又嫁了人，跟那个人出国了。林丁丁请他姨妈再次出山，给他开出对象的条件列单，头一项就是出国人员。